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辛晓琪演唱的《领悟》，温兆伦《天地情缘》，莫文蔚电台情歌， 到对方心里瞧一瞧， 梁咏琪新鲜， 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 伍佰挪威的森林，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冲动， 许茹芸泪海，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， 徐小凤风的季节， 错雨呀错雨让的风吹， 齐秦大约在冬季，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 千百惠走过咖啡屋， 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， 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 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， 谁的眼泪在飞， 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，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， 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潘美辰演唱的粤语歌《原谅我改变》。 兜兜转转经不了变迁，晚晚夜夜亦在怀缅，为你孤单心亦倦，梦境到这里烟作雨，都得他这天送我温暖，简简单单都可以爱恋，快快乐乐仍未常见，何会珍惜且但愿，在他爱意里不遮不掩，偏偏记起谁人的你，曾话一生不改变，曾为爱你去伸展，你狠心一直走远，亦信某日重建，曾用哭泣的声线承诺我会等这天，可惜世界太多欺骗，是注定无法改变。在怀念，为你孤单心亦倦，望景到这里烟作雨，都得他这天送我温暖，简简单单都可以爱。

那一刻是我流过的泪。